奢望，所有人都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懒得跟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喜欢一个人走，让我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懒得跟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喜欢一个人走，让我不洒脱。 听的同时呢，和你分享一个冷知识，很多的朋友呢非常喜欢哆啦 A 梦，就是那只蓝色的机器猫。它的生日呢其实是9月3号，根据档案，它的体重呢是 129.3 公斤，身高头围胸围腰围和臀围都是 129.3 厘米，功率是 129.3 马力，逃跑的时速呢也是 129.3 公里。这就是你钟爱的那个蓝胖子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萧亚轩带来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听别上来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存在就为了你的爱，你一直都活在我心坎，每一天睁开眼看你的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 7:14。 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绿海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这里。群山巍峨，夜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6。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你的记忆里的 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下面和你分享的歌曲呢，来自黄义达。黄义达一直站在自己独特的世界观里，创作出那些永远无法定义的音乐，带着深深的意式摇滚的烙印。经历了偶像时代的黄义达，为实现音乐理想，一直在努力打破被偶像的束缚。16岁踏上了创作的道路，从懵懂少年一路跌跌撞撞，在人生的起伏当中，努力地坚守着最初热爱的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黄义达带来《显微镜下的爱情》。 滴答滴，听天空在哭泣，洗掉了一些梦，埋葬在城市里。滴答滴，听时间往前去。想在预报着未来的延续剧，一封信，一件旧的毛线衣，谁是谁的纪念品，拿什么来回忆。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经历，爱在生老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 后爱上你，然后恨你。 继续来探索一下人体的极限，你知道人类可以忍受多大的噪音吗？当声音达到125分贝的时候，人就会觉得头痛。通常情况下呢，人类能够忍受的分贝呢是160分贝，一旦超过这个数字，你的耳膜可能就要破裂了。理论极限呢，人类可以忍受200分贝的噪音，而目前达到的世界极限记录呢是175分贝。各位一定要远离噪音，保护你的耳朵哟。接下来给你送上一段乐音，来自郭采洁的还爱着你。 爱总是让人懂，其实不需要有什么理由才能叫人放得开，就算感情有多可求，时间一旦花永久，没什么可以留，或许记忆难重游。爱就是让心里的伤人又不同，才能让人放不开，欲火忘记苦尽甘来，时间模糊了的错已不能做什么，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祝贺，沿着简简单单的孤单用力去消化的惆怅。 I'm loving you still loving you， 安安静静的模样映在那模糊的眼眶。 I'm loving you still loving you， 伤人有多痛才能让人放不开，欲火忘记苦尽甘来，时间模糊了的错已不能做什么，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祝贺，沿着简简单单的孤单用力去消化的惆怅。 I'm loving you still loving you，I'm loving you still loving you。

结局，我会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躲在春的泥土里，怎样冷大地，开出下一朵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欢迎回来，这里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的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来自 By Two， 叫做爱又爱。 By Two 刚出道的时候呢，还是青涩小女生的模样，通过多年的历练，已经成长为唱跳实力俱佳的优质艺人。 By Two 凭借着扎实的唱功以及高强的舞蹈功底，成为了亚洲少有的双胞胎女子组合。一起来听爱又爱，来自 By Two。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 现在是17: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43风和正宗魅力的声音。恒业金行59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59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本市域内全面禁煤的通告，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意见和河北省劣质散煤管控专项实施方案、廊坊市劣质散煤管控专项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推进绿色发展，促进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经三河市政府研究决定，在本市域内实行全面禁煤。现通告如下：一、三河市辖区全部为禁煤区；二、禁运，在市区边界主要路口设立检查站，政村道路设立检查点，严禁手续不全的运煤车辆进入我市；三、禁储，8月25号至9月24号，工商局牵头，各镇区街道有关部门配合，责令已吊销营业执照且下达取缔通知书的煤炭囤积点、销售点自行清净存煤，不予赔偿。9月25号至10月31号，全面完成煤炭囤积点、销售点取缔工作。对拒不清理的囤积点、销售点，由辖区政府牵头，联合公安局、工商局、环保局、国土局、供电公司强行清理。工商局对无照煤炭囤积点、销售点依法进行处罚，没收储存煤炭。四、禁售，本市辖区内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销售煤炭。综合执法局、工商局、公安交警部门对城区内流动煤炭经营车辆予以查扣，工商局、交通局、公安交警部门、各镇政府对镇域内流动煤炭经营车辆予以查扣，工商局负责没收车辆所用煤炭。五、禁燃，各镇政府负责对使用存储煤炭的取消2000元煤改气电运营补贴，各镇区街道对辖区内门工户使用煤炭的，东西市区综合执法局对城区主次干道两侧流动商贩摊点使用煤炭的，查扣燃煤炉具及煤炭。环保局对未经许可运煤单位使用煤炭的，拆除相关设备，依法进行处罚。六、强化监督，市政府在工商局、环保局设置举报电话，分别是315-0300、321-6131，欢迎广大市民群众举报违规经营、销售、采购、囤积、使用、运输煤炭等行为。三河市人民政府。三河市防治美国白蛾指挥部关于进行飞机喷药防治美国白蛾的通告，为了有效控制美国白蛾蔓延及危害，保护造林绿化成果，近期我市将采用飞机喷洒药剂的方法对美国白蛾进行防治，以下简称飞防。为确保飞防安全，特发布此公告。一、飞防时间2017年9月5号至2017年9月25号。二、飞防范围，全市所有森阶林木、片林、主要河堤、路渠、绿化通道。三、飞防用药，此次飞防所用药剂为生物制药，该药剂具有高效低毒、对人畜无害、不污染环境等特点，飞防地区的群众不必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可以照常进行生产活动，望广大群众予以支持和配合。

5. 遇行人过马路要减速慢行。6. 在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的道路行驶，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7. 遇情况不要私自草率处理，最好先拍照取证。8. 建议安装行车记录仪。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那力量吸引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只是对白，欠了我的给我不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花钱般恋爱，每次都是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听歌的时候呢，我们要长点小知识，继续来和你探索人体的极限。人可以忍受多强的电击呢？我们人类呢会对1毫安培的电流有反应，200毫安培的电流则足以致命。根据欧姆定律呢，在考虑到人类皮肤的电阻范围，对人类构成生命威胁的电压范围呢，应该是在200伏到20000伏之间。对一颗健康心脏最高承受极限而言，2.7万伏的电压足以致命了。你不知道听多了电子音乐会不会触电呢？下面一首歌来自徐佳莹，叫做《最初的记忆》。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不浪漫感觉。

住的侧壁，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早预言了分离，决定了悲剧。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部给你，我忘了我自己。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总会满意。忘了我自己，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 现在呢正值开学季，当过学生的朋友一定都写过家庭作业，可是这个讨人厌的家庭作业到底是谁发明的呢？学生的家庭作业是一个叫做罗伯特·纳维利斯的意大利老师发明的，他在1905年的时候就发明了家庭作业，是作为惩罚学生的一种手段哟。难不成我们现在上学天天都在被惩罚吗？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自杨宗纬，越过山丘。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 我的心爱一直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六十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才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六十岁停下的渡口，跟着每一条小船节奏。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现在是18: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所谓1033，三河上空最美声音。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想远方，爱生活，就像个女人记忆的狼。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下一首歌呢，来自汪峰，叫做《像梦一样自由》。这首歌延续了汪峰以往作品的一贯风格，大气磅礴，充满了对内心力量的追求。而这首歌的 MV 创作呢，也展现出了汪峰从一个无名的歌手到成为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摇滚明星的一路艰辛。这首歌的 MV 当中，再现了初出茅庐的汪峰和他的乐队一起在酒吧驻唱的往事。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观众， 但是他们在舞台上依旧是激情四射，每个年轻的面孔都是神采奕奕的。一起来听到《像梦一样自由》，来自汪峰。 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伸上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在这曲折蜿蜒的路上，体验生命。 神经科呢，在检查一个人的计算能力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小方法，各位可以试一试哦。通常呢是100减7是多少，再减7呢，以此类推，持续递减。如果说像这样的回答很困难的话，就说明你这方面可能存在问题了哟。大家可以试一试，100减7是多少，再减7，再减7，再减7是多少呢？如果算累了，一起来听首歌，戴佩妮带来的《防空洞》。 还记得那一次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轻声地说不要颤抖。还记得那一次擦干我的泪，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近你的胸口。我有多久没感动过，若不是你那么强烈的抱护我，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你把我捉进你心里的防空洞，不让我无谓的思绪漂泊，再多纷扰也都没有用，你决定了我所有喜怒哀乐。 牵手就落地下的头，紧紧贴近你的手臂，有多久没感动了？我不是你，那么强烈的保护你，我不是你的那一句，你勇敢不多，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你要我住进你心里的防空洞，不让我无谓的思绪打弄，再多纷扰也都没有用，你决定了我所有喜怒哀愁。你把我带到一个停泊的港口，让回忆可以避避风，仰望着夜空，听潮起潮落，为你我不再向往着漂流。 要是尝得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其次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懂你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 现在是18: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弦上空最美的声音。体味1033， 体味1033， 三弦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语音留言。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得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十陋室，每五牛心。 哇，我特意带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这是语音真人秀节目留言，我是嘉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能够收到各种各样的祝福，有些给朋友的，有些给恋人的，不过大多数都是热恋当中的男女，而已婚的人呢，似乎很少会用这种浪漫的方式来彼此送上祝福。其实越是每天在一起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在空间上就是最近的人，心的距离才决定了彼此的距离。所以说女人每天都会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要爱我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即将要步入婚姻殿堂的女士，给自己的老公留了一封语音留言，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亲爱的老公，哎呀，马上就要结束我们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进入我们的婚姻殿堂。回想起这几年的点点滴滴，实际上我的心里特别感动，想对你表达出我心里的爱，可是话到嘴边却不知如何开口，不知从何说起。我最想表达的三个字，除了我爱你，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感谢你，感谢有你，谢谢这几年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包容我，体谅我，承担了我们之间的压力和负担。实际上你最不会说甜言蜜语，但是只要我想要的，你都会满足我。我觉得爱情中最重要的就是细水长流，每天的陪伴就是最大的浪漫。我希望在以后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彼此陪伴，在婚后你主外我主内，在你工作之外的所有事情我都会帮你打理及整理妥当。这几年的感情用语言表达略显苍白，我最想要的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携手一起走下去，携手共进，相互扶持。我想为你点首歌，就是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希望我们就像这首歌词写的那样一起变老。 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什么羡慕还是都不要，不管岁月多寂寥，世事变换了多少，只有我们真心拥抱。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的心事只让你知道，无论相隔 永远就好。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一个人一起慢慢变老，而世界上最冒险的事恐怕也是这个。不过在这个飞速变化充满诱惑的时代，陪伴也许就是最长情的告白了。为你的另外一半留一封语音留言吧，他会更懂你的心哦。 你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三河市通达农机驾校已依法退出经营，未来将采取联合办学模式完成在册学员培训。已报名尚未培训的学员，请于10月1日前到驾校办理退费手续，逾期未退费视为同意转入合作办学模式学习，本校不再办理退费，特此公告。三河市农机培训学校，三河市通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不联络，是因为把电话丢在车后座，你交代的开车看箭头、哦、对不起，我不是装傻找借口，只是手机讯号只剩一个那么微弱，电力不够，想你该怎么发出呼救？我的错，我的错，我理由太多，怎么想怎么想我都说出口，又让你难过，又让你等候，独自一个人在街上吹着风，犯了错。 不起，我不是穿沙找借口，只是手机讯号只剩一个那么微弱，电力不够想你该怎么发出呼救。我的错我的错，我理由太多，怎么想怎么想我都说出口，又让你难过又让你等候，独自一个人在街上吹着风，犯了错犯了错，起了个大过，别摇头别摇头，这病还有救，不要了自由，不要放弃我，请你惩罚我。转过头、哦、给我机会算，怎么想怎么想我都说出口，有人你难过有人你等候，独自一个人在街上吹着风，犯了错犯了错，记了个大过，摇头别摇头，这病还有救，不要了自由，不要放弃我，请你惩罚我。 好，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各位。下一首歌呢是周杰伦带来的夜曲，这首歌由吉他声以及简单的节奏作为开场，引导人们走进心醉的场景。歌曲描绘了主角为怀念逝去的恋人，仍然选择用弹奏肖邦夜曲的方式纪念爱情的，带着痛彻的意味，着实让人感受到一丝丝凄美的感觉。一起来听到周杰伦带来夜曲。 时候，我就不敢停手，我就什么事都想不通。 现在是18:50。 车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大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里琴声巍峨，夜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宁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宁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 3510-666。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迷茫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三河市环卫局爱护环境卫生倡议书。尊敬的市民朋友，拥有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的共同愿望。干净、整洁的环境不仅需要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更需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为此，我们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一、做文明习惯的养成者，请您做到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不车窗抛物；二、做文明生活的传播者，请您带动您的孩子、爱人、朋友共同参与到爱护环境卫生行动中来。三、做好文明行为的监督者，请您积极维护环境卫生，积极劝阻、制止举报各种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举手投足关系三和形象，点点滴滴折射文明素质，让我们从现在起携手并肩，身体力行，共同维护好三和的环境卫生。三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生活小常识。我们每天刷牙都会用到牙膏，牙膏呢是靠所含的清洁成分和牙刷与牙齿的摩擦来清洁的。牙刷呢不沾水，挤上牙膏慢慢的刷，渐渐出现细微的泡沫，牙膏的清洁成分才能够被发挥到最大。所以你可能之前的刷牙方式都是错的哟。边刷牙边听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叫做《迷路》。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主导，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一场变成一赌注，争执让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